8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u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近日2018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演10月13号首站北京场的售票信息已经公布，便迅速售罄。基于歌迷们的强烈要求，除原计划10月13号的首演之外，巡演主办方决定10月14号进行北京站加场，感谢歌迷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本次10月14号加场门票将于9月5号在大麦网开始售卖。再来关注音乐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最新一期节目中，庾澄庆的战队为学员毕小新、黎真武选唱《离人愁》，然而这首歌早前出现时被质疑抄袭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而镜头带到周董的表情也略显尴尬。《离人愁》由歌手李元杰创作词曲并演唱，收录在他今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古风韵味一直以来都被质疑抄袭，除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和周董另一首《红尘客栈》，另外还有网友觉得歌曲像《山外小楼夜听雨》《清明雨上》等歌，直言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作品，引发了不小争议。最后再来看另一档音乐电视节目《幻乐之城》，请来了张智霖，他的双眼向来会放电，当主持人问他最近是不是做了近视手术，他马上自曝不是近视，而是白内障的那种，让全场一片哗然。见说大了，他立马又改口，其实不是白内障，这是老花，引发全场大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刚刚我们作为一首开场歌曲来到了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来自于 Sheer featuring Andy Garcia 带给我们的 Fernando 来自于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当中的主题曲之一了。想直接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David Bowie 2018新番的 Zero。 And the fabulous sounds who crash their planes and flames Now tomorrow's back claiming redemption is on your heels And a toothless past is asking you how it feels 1947年1月8号出生的 David Bowie， 英国摇滚音乐的宗师。那么他也是在2016年的1月11号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他的音乐始终被人们所传唱着，而且他的音乐当中的一些部分也是时时刻刻被很多的这个流行音乐爱好者们和流行音乐歌手们进行着广泛的翻唱和重新制作。而刚刚我们耳边这样一首歌曲 Zeros 也是全新的一种制作， Radio Edition 2018年全新的制作了，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那么下面时间听过这样的一首新歌之后，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合作版本的新歌，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Jason Mraz 带给我们的 More Than Friends。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 Why Did It Have To Be Me， 来自于 Jocelyn， 这也是在妈妈咪呀2电影当中呢去饰演年轻版 Belle 的 Josh Delano。 他呢其中呢也是这个在 Donay 跟他呢在海上相遇之后哈，也是算是能够知道他是拥有无比魅力的一个危险男人，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 Why Did It Have To Be Me 也能够唱出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小火花了，并能够显现出来不要只求一次相爱的这种猛烈追求，以及 Donay 他欲拒还迎的一种状态，很有意思啊，值得慢慢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电影当中的小情节小桥段啊。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好音乐了，也依然是来自于电影妈妈咪呀2当中的中毒之歌哈，好听到无法自拔的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来自于 Lily James featuring Jessica Keenan 以及 Alexa Davis，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Everybody screamed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and they must have thought they dreamed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All my friends at school, they had never seen the teacher blush. She looked like a fool. Lily petrified 'cause she wa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Kiss the teacher， 这是来自于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当中的一首插曲了，也是很多人都了解过来自于当年的 ABBA 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曲。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这样一首歌呢是由 Louis and the Child 带给我们的 Let's Leave， 这也是由 Robin Day 和 Freddie Kent 带给我们的一个美国电子音乐二人组的一个好歌曲啊。这样一首歌曲当中的旋律我觉得是大于它的节拍部分的，那所以说有时候呢电子音乐舞曲里面的旋律也是特别值得我们能够慢慢去玩味一下的了哈。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包括其中的一些歌曲的试听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902，获得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一边可以能够看看歌单，同时还可以把相关的试听加入到你的播放列表里边去哦。来，赶紧听听看吧。当然，稍后还会来自于 Metalmatic 给我们的 I Don't Care Without You featuring Cushions。听过他的歌可以入他的坑，不信你可以来试试看喽。 Hands on your waistline, don't like to waste time.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长春电影节的情况。昨天晚上，第十四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幕。本届电影节期间将举办金鹿奖、最佳故事片等十项评奖、影片展映、老影人回家、电影论坛等系列活动。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参展影片156部，经过筛选，《红海行动》《建军大业》《羞羞的铁拳》等15部影片入围，参与角逐金鹿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青年导演奖、最佳青年编剧奖等10个奖项。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本届电影节的电影展映单元设计了影院展映、居家观影、公益放映和惠民文化消费观影4项内容，共遴选200多部精品佳作，在长春市、吉林市、哈尔滨市、沈阳市、大连市进行展映，共有20多家影院参与，安排场次近300场，其中52场为惠民免费观影场次。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找到你》担纲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找到你讲述了两位身份不同却意外命运交错的单亲母亲的故事，深度聚焦当代女性生存现状，展现坚韧不拔的女性力量。影片由吕乐执导，秦海燕改编编剧，姚晨、马伊琍领衔主演，将于9月30号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kids. 您正在收听 Raisin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Time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这样一首歌曲来去掀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欧美音乐主流单曲时段的节目节奏驾到的篇章。那么刚刚那首歌来自于两度被格莱美提名的一位音乐人，叫做 Morgan Page，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Go， 带着我们飞啊，带着我们走，一起飞起啊，开心到飞起呢，必定是过周末的一种音乐状态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应该跟朋友们再来去好好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类型的这样的一种榜单当中的也好，还是一些主流的欧美音乐也好的内容啊。刚刚我们听过了 Morgan Page，那么像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位非常喜欢跟各种各样的音乐人们合作的一种全新的小公主啊，音乐小公主 Sophie Francis， 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Stay， 你再感受一下她能够带着我们把音乐跳动起来，在身体里边好像吃满了跳跳糖的感觉。 Stay up， 一起来听啊。 Like I'm wasted, I can't get enough for you. Call me crazy, I walk on fire if you want me t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ay that you're feeling the same way. Oh, oh, oh, I need to know, I need to know. Am I the one that's holding you after tonight? I'd like to be with you forever if that's alright. Or is it going?If that's true, I'll stay up. Heart is beating, you keep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hardly breathingWhen you look at me like that, I just wanna hear you say that you want me the same way. Oh, I need to know, I need to know. Am I the one that's holding you after tonight? I'd like to be with you forever, if that's alright. Or is it going to be over when you and I wake up? I need to know, I need to know. Cause if that's true, I'll stay up. 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小公主啊 Sophie Fons 带给我们的 Stay Up， 正在外云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欧美音乐的大事小情，那么也看看本周啊，这一周以来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个欧美音乐界的大事情。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榜单的情况，那么公鸭可以说是六连冠达成了，前十位的排名变动的情况呢，来看看呢，第十位是 DJ Galit，这个第九位是 Ella Mai， 第八位是 Tiger， 第七位是 Travis Scott， 第六 Juicy World， 第五 Post Malone， 还有第四位是 69， 第三位 Cardi B，第二位 Maroon 5的歌曲，第一位依然是 Drake。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排名的情况跟上周呢变化没有太大，变动最大的呢，我觉得都主要是来自于 Travis Scott， 他下降了三个位次，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位两位这样的一种变动的情况。来吧，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下面一首好歌曲，来自于 1975 带给我们的 Love It If We Made It，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来自于 The 1975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了 Love It If We Made It， 英国的曼彻斯特的一支来自于这个柴郡马格菲斯特啊，他的独立的一个另类摇滚乐团。他在歌曲当中呢用了大量篇幅的这种单音节，然后呢用他整个的这种音节的一种叫怎么讲呢，叫做连贯性，能够让我们听到他在歌曲里面的一种诉说的意味。当然我们在其中也能够听到不少哈摇滚音乐的味道。其实如今的摇滚音乐有更多的是融合内容了、融合到现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仿佛已经听不太清楚那种非常非常单纯的摇滚乐的味道，而更多的时候好像被电子音乐被一些其他的音乐类型所进行了融合，所以说 Fusion Rock 很有意思啊。 OK， 正在网络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02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的歌曲列表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听这歌的同时呢也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的新闻啊。Karen Harris 联手了 Sam Smith 新单曲 Promises 已经发行了，那这也是他在2007年发行的首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 I Credit Disco， 出道2009年发行第二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Ready for the Weekend， 以及歌曲 Yeah Yeah Yeah La La La 成为了这个广告歌之后呢被英国的唱片协会认定为金唱片。到了2011年底的时候呢，由 Karen Harris 一手创作并制作 Rihanna 演唱的 We Found Love 也正式发行。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全球百大 DJ 排名当中排名第11位，也让 Karen Harris 一下子能够火爆全球。他还能够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club 叫做 Omni 当中去驻场演出。而在2015年的5月份也获得了2015年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最佳舞蹈电子歌手奖。同年的11月份也发行了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Motion， 这是来自于 Karen Harris 他的一个情况。那 Sam Smith 应该都不用再多讲了哈，大家伙应该比较熟悉了一些。 OK， 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Thomas Rapp 带给我们的 Life Change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会有来自于 Aaron Grande 的最新消息为您送出。 Waking up in my college dorm, yeah my life it was pretty normal, looking for a date to the spring formal, was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else, no. Majoring in undecided, notebook full of bad songs I was writing, never dreamed anybody else would like them, now they're sitting on a Walmart shelf. Ain't it funny how life changes, you wake upShe said I do, but everybody else said, man, you're 22, what you trying to prove? Hey, why don't you wait? Cause I've been waiting on her since the second grade, yeah. And now she got her own set of fans, got a blue check mark by her Instagram, and I wrote a little song about holding her hand, and now everybody wanna die happy, man.Told my daddy and mama, you're gonna have a grandkid, yeah. From Uganda, that's right, we're adopting, and sh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that you ever seen. Well, I was wrapping my head around being a dad, a big wrench got thrown in the plans we thought we had. Now Lauren's showing, got one on the way, yeah, that's two under two. Hey, what can I say? Funny how life changes, you wake up.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Ariana Grande 他最新消息了，他做客的也是最新的节目现场去致敬缅怀已故的灵魂歌手 Aaron Franklin 奶奶啊，登台表演过他的当时的经典作品 Natural Woman。 那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更多的新专辑的发布。那在上周呢，这个 Tracy Van 啊，绰爷他呢也是新专辑 Bloom 的 Spotify 宣传片也是发布了，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创作以及举办了歌迷试听会的感受，也特别的感谢他的粉丝们的陪伴，等待了很久很久啊，终于来了新专辑了。绰爷呢，他是1995年出生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一位歌手，那也是南非的澳大利亚歌手跟演员。他在2007年时候呢，在 YouTube 当中翻唱歌曲 Tell Me Why 获得了朋友们的关注之后，在2008年在电影 X 战警前传金刚狼当中出演了少年时期的金刚狼 James Halfleet。 2011年的时候呢，绰爷也凭借电影马铃薯获得了南非电影电视奖电影长片类最佳男主角提名。而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跟百代唱片签约了，而在2014年的时候才发行了首张的 EP。 可以说呢，这个时间跨度还挺大的哈，从2007年开始出道，然后到2014年正式发行 EP， 时隔了有这个七年的时间。在2015年时候，他呢也是获得了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网络红人奖啊。在同年9月份，当时的发行第二张的 EP 叫做 Wild。 当然这个2015年是他的一个高产年份，当然那年的12月份他也发表了首张的专辑叫做 Blue Neighborhood 啊，这个第一张专辑终于来了。在时隔了两年多的时间，那终于呢也是发行了新专辑 Blue 嘛，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喜欢一下绰爷他的声音所在咯。那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节奏驾到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单曲的时间当中，最后的一首热门单曲来自于 YouTube 带给我们的好歌啦。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Me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ove is bigger than anything in its way. Rhythm Mix 正在为您直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稍后两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Clark featuring Smart Juicy Mix 版本的 Tritney 音乐，以及来自于我们带给您的 Rhythm Mix Collection by Mr. 长啊。希望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音乐，一会儿见。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I'm

to Raise an X 节奏驾到。

也能够感受到一下 New Disco 风格的 House 音乐作品，可以说很有意思啊。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已经把电子音乐变成了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的元素，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那维他命是不是？来感受一下 Prescription。At least you hear me every time you play the song. 'Cause I love you, girl. My heart hurts when you're gone. The way things right now seem hard to win alone. I miss you all day like a dog can miss a bone. All right. Apart from the time I was lying in the plane when you did, was all good like Sunday brunch, but the fact still made we could never share a bed. Now I'm wasting love. And you can find QT and the wind disappear. The line folks told me, said travel the hearts get bruised. Put a band-aid on the one and else. Still star gon' show me useless. I ain't need a plot, got one but you still pray to cry. Been a queen, I feel short like the old man. Yeah, even I said time don't really need to let it out to me. And I just got out the phone, my doctor. He gave me a prescription for you. I get depressed when I'm not around you. People record songs about love, heartbreak, loneliness, being broke. Nobody's actually went out and recorded a song about real pain.

钟会有一次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叫做 Dynamite， 来自于 DJ 制作人 Crack featuring Smack 带给我们的 Juicy Mix Edition Trinity。那当然了，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里边也会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进行混音，包括您非常熟悉的 Disco New Disco 风格，以及 House 音乐，还有像是 Funk 音乐，增加一下音乐的质感。其实呢，在混音当中，我们用很多时候啊，都会把自己的这种情绪融在音乐里边，尤其是在 DJ 们他们在混音的同时，也会可能把一些小节拍进行一些小错乱，而这样一种错乱却是他们进行的这个刻意而为之，而不是说是啊弄错了打错了的感觉。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Love Inflation 啊，这也是来自于 Janae featuring Crack 和 Smash 这两位啊，这三位来一起进行的一个混音作品了。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喽。低沉的鼓点加上非常丰富的配器，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夏日里边啊，雨过天晴之后，可能今天有一些许的闷热，不过我相信到了晚上，这样的一种闷热感觉将会通过小凉风就吹走了。如果您觉得在今天下午的时间里边听得不够过瘾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把音量稍微调大一些，如果你在驾驶的时候也可以把窗户稍微开开一些些，给自己多一种的乘凉的节奏，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leave me. No. Don't you ever leave me. David Guetta featuring 我们的 Annie Murray 带给我们的 Don't Leave Me Alone。 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来自于 Deep Marnik featuring The Chainsmokers 以及 Coldplay 带给我们的 Just Like Thi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FM 97.4 AJ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I started trouble, that's what young kids do when I was young, alright. My teacher said I'd be a failure. They called my mama just to tell her, oh, your son is trouble, there's no doubt he's never gonna leave this town. Oh, mama, look at me now. Catch me waving from the sky in a brand new G5, mama, look at me. 是来自于 Glance 带给我们的 Mama Look at Me Now， 这全新的电子音乐的混音版本的流行音乐，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时间帮朋友们来进行一种大汇集哈，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那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此时此刻来赶紧来参加一下我们稍后将会开启的点名互动内容啊。怎么玩呢？赶紧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会通过电波点出来所有的发过来照片的朋友们的微信名称，要确保你的微信名字是可以能够念得出来才行哈。OK，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半点之后的节目里边进行点名互动，赶紧开启拍照，拍一下面前的 FM 974，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点名即将开始，我在这边等待你喽。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Now

My Own Life 来自于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Bone 带给我们的全新的混音单曲，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开学季要送给朋友们一个音乐礼物了，这样的一份大餐，我相信朋友们应该能够买账吧，谢谢各位的热情支持。点名即将开始，今天的点名时间将会是在15点40分，千万不要错过啊，还有5分钟了。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大家。 High on life， 一会儿还会有来自于 Rehab featuring Connor Meyer 再给我们的 Hold on tigh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Fingers out of sight. How could I have let you go? Cutting corners, turning stones, but I can only see your ghost. I just live a fast life, forget about the past. I numb out to escape my fears. Friendships only pass by. Show up on like strobe lights. With you, I feel something. Life 来自于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Bonnie。 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首全新单曲 Hold on tight。 Cause I know you've been through the worst. I know it's dark, but don't you worry. If I know love, it shouldn't hurt. Hold on tightI'm sorry. 15:40了，我们的点名现在开始。Hold on tight， 我们要再抓紧一点，因为要抓紧时间和抓紧我们身边的音乐，把音符能够攥在我们的手里边，听到耳朵里边去，然后在脑海当中能够慢慢的回荡下去才对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们，热情的光临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欢迎一下，记住今天，他说呢，我们的音乐节目特别的好，非常符合他的口味，非常棒啊！我觉得也符合很多朋友们的口味，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也感谢我们的网友天蝎座，还有呢萌了个兔啊，以及诺亚，还有王超、杨小兜，以及老松啊，不是老公是老松啊，欢迎一下蒲公英、薛世颖，还有我们的网友金春兰、茶之然，他还说赶紧要拍图发朋友圈，要不然儿子要该问了，说哎呀快点名了，发没发呀，发没发呀，发了我看到了，你在用 Sonos 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特别的好，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一对的音响了，特别的完美，我觉得用这样的一对可以组一个 2.0 的声道，能够增强一下你的听歌好体验。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小五以及迪塞尔游泳的小鱼，这都是老朋友了，欢迎我们的小鱼儿同学。再来翻一篇，以及席萌的猫，还有我们的网友来眼里，还有请叫我黄小牛。再来感谢一下老傅的热情光临，还有 Sandy 秦以及小福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孟司令啊，你好。再来欢迎把窗户打开了的一个我们的老友了，老傅同学刚刚是几次的发照片过来，你好。也欢迎一下我们的 Mr. 冯，你好。以及康熙子不对，是莲熙子，以及甜甜徐信访单位，还有康同学，再次欢迎各位听友网友们的热情光临。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欢迎你们能够来，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的4:00当中锁定 FM974， 来关注我们这4个小时一如既往的能够带给朋友们音乐能量体验的欧美音乐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直播当中。想要来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的话呢，也很简单，马上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在公众号常先生当中去回复一下0902，马上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按照顺序为您排好，就看你要不要咯。所以呢，边听节目直播边看歌单，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哦，也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贴心的服务。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RudyFeaturing Stevie Void Diffuse 带给我们的 Hide and Seek， 但稍后还会有来自于 Stina 带给我们的 I Won't Lie。 Follow them 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seek, passing by, hold my breath, hear your steps, circling 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seek, flew like a deep in line, flew like a thousand line, flew like a deep in line, flew like a thousand line, hide and seek, flew like a deep in line, flew like a thousand line. 马上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音乐的时间当中了啊，因为今天广告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把音乐送出来，想要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始终跟我们的所有的网友们几百万网友同时在线聊音乐的话呢，赶紧来带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进群，即可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然后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之后呢，我会为您分配一下这个听友群的进群邀请的，欢迎各位来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再次感谢您热情的关注本期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本周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六的中午12:00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拜拜各位，开学愉快。